被大风吹断的树枝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推迟了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又说自己现时不想和中国讨论事情。特朗普出席活动时被问到美国会否退出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他回应说拭目以待。在短片程式 TikTok 问题上，特朗普说甲骨文是一间好公司，可以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美国政府近期关注国民个人信息被中国公司采集，对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限令 TikTok 业务必须在90日内出售给美国公司，否则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作。非洲国家马里有军人叛变，总统海塔和总理西塞被扣押在军营。当地传媒报道，他们首都巴马科大约15公里的卡蒂镇一个军营，星期二早上有军人造反。西塞其后发表声明，呼吁放低武器和政府对话，但没多久之后有军人扣押海塔和西塞，将两人带到军营。国防和退伍军人部一名官员对新华社表示，有军官利用早操时间鼓动其他军人叛变，有军人向天开枪并前往军火库。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6点，跌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5.45美元，卖出2,006.1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12，瑞士法郎0.903，加元1.316，人民幣6.922，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95，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上午8点，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西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2.2度、东经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的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沙洲、赤立角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62、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91、79公里。预测本港今日是吹强风至到烈风程度，东至系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暴风，下昼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想讲下咧，就是、因为受到八号烈风或强风影响啊，现时港铁咧就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迪士尼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应该系东铁线啊，东铁线、轻铁线同埋港铁巴士咧就准备之中。咁啊，巴士服务方面，新巴、九巴、城巴、龙运巴、新大屿山、柏丽湾客运的巴士服务仍然是暂停的。 电车服务同埋山顶缆车服务咧，亦都系暂停。愉景湾嗰边嘅交通安排咧，DB 零一 R 嘅巴士线嘅东涌巴士线啊，咁啊头班车咧喺八点钟，即系其实而家过咗啦吓，就由呢一个愉景湾开出嘅，八点二十五分就由东涌开出。愉景湾区内嘅巴士路线就提供每三十分钟一班，咁啊其他巴士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渡轮方面咧亦都系暂停。路面方面咧，丁九桥同埋青马大桥之前因为受强风影响啦，咁啊桥面来往方嘅中线曾经系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开翻，不过咧大桥仍然系有车速限制嘅，行车时速仍然系下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都系有强风措施啦，咁亦都系啦，桥面中线就需要临时封闭。车速限制就改到每小时50公里，一点六米以上嘅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挂紧八号风球啊，挂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山泥倾泻警告咧，依家都生效紧嘅。今朝早风暴之下啦，咁喺广播方面咧特别嘅安排噶。今朝早千禧年代呢个节目咧就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以及喺港台电视31咧系同步直播噶。今朝喺呢个早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打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118723111。首先可能讲下嘅就系喺风暴之下嘅安排啦，翻工嘅安排会系点咧？嗱，平时咧好多时打到八号风球以上咧，打工仔都好似变相咧有一日假期咁样噶。咁但系而家疫症之下咧，有啲公司本身都安排紧一个在家工作噶。咁会唔会对于呢啲风暴下嘅翻工安排同平时都有啲唔同咧？你见嘅情况系点咧？打嚟倾下噶，18723111 18723111。另外啦，今日都想倾下咧同就业有关嘅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就出台啦。今次咧就用翻第一期嗰个理念同计算方法嘅，涵盖到九月至十一月。其中有啲新招嘅，有啲改动嘅，就包括咧就话对于百佳同惠康两大超市咧，因为见到第一期保就业计划都攞到过亿元嘅工资补贴啦，咁但系见佢受疫情嘅影响又较少，咁当局就要求咧两大超市如果想参加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咧，就要承诺咧为顾客提供折扣或者帮弱势社群咧提供超市券嘅，咁仲有其他嘅安排添啊，咁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1。电话旁边请下嘉宾倾下先，请嚟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一齐倾下噶。早晨，吴敏仪。 是，早晨。 不如先讲下风暴下的 打工仔的翻工安排先。今次有没有见到跟平时有些不同啊？疫症之下 相信会多了，已经是说家居工作那些朋友呢，咁其實就繼續可以嘅話，咪家居工作咯。 嗯。 因為一般你就算係平時嘅 八號風球，即係以前嚟講啊，無需在家工作，佢會牽涉到嘅就係會唔會因為你八號風球唔需要實體地翻去個 office 嘅時候，牽涉到係咪會被扣減假期啊等等呢一類嘅爭拗嘅啫。咁而家應該暫時就仲未見到，但係無論如何啦，係因為打風嚟講咧，你都唔可以即係作為僱主咧夾硬就話喂，我今日因為你唔使翻工咧，就被逼要扣假㗎咁樣，就唔可以嘅。勞工法例都唔批准咁做。 但以往好似叫做啊打正旗號就可以唔做公司嘢咁，有時打風嘅時候見到，而家就唔得啦，係咪？大家都可能個常態都變咗啦，會唔會啊？翻工嘅安排方面 都會啊，因為你其實已經較早前開始咗在家工作啦嘛，咁大家嗰個工作嗰個模式啊，同埋嗰個頻率都已經同以前唔同咗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就會係喺屋企嘅工作時間咧，以前喺屋企就應該係休息多啲嘅，咁但係都變埋做嘢啦，咁嗰個嘅工作嗰個嘅時間上面嘅控制咧就。靠好多時打工仔女佢哋點樣去控制埋自律咯 ？OK 好啊，嗱呢方面各位聽眾，你今日見到咧，譬如你係打工仔嘅，今日嘅翻工安排會係點咧？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傾下嘅，電話18723111 18723111。另外咧就有關保就業計劃第二期都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㗎。咁我哋聽住風暴消息先，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熱線繼續係18723111。上午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西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2.2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漸遠離香港，本港風勢會逐步減弱。當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風影響的時候，香港天文台會在上午11:00至下午1:00內改發3號強風信號。初時本港西部地區的風力仍然會較大，市民需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受風暴潮影響，早上部分低洼地區可能會出現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過去一小時，沙洲、赤鱲角及大老山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2、62和5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為超過每小時99、91及79公里。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00、30:00、45:00和搭正的風暴消息。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港台節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是究竟可以在哪裡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时间，今朝早咧就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啦，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电话旁边继续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啊，不过同佢倾之前咧，又要交代翻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先，好多人都关注紧嘅。愉景湾方面啊，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有个通告嘅，就系、是、DB01R 东涌巴士线行走咧，就每30分钟一班，头班车咧喺8:00就系由愉景湾开出啦，8:25咧就将会由东涌嗰度开出嘅。愉景湾区内嘅巴士路线咧提供每30分钟一班，其他巴士服务继续暂停，渡轮服务继续暂停。另外，运输署有消息噶，港铁服务咧就话港铁会继续维持有限度嘅隧道段嘅铁路服务，露天段嘅铁路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已经暂停噶啦。港铁已经加派咗职员啦，去到加紧检查架空电缆、轨道同埋路面嘅情况，并且喺确保行车安全嘅情况下，会陆续恢复露天路段嘅铁路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噶。而家嘅服务安排会系点呢？嗱，荃湾线就系中环至到丽景站15分钟一班车，观塘线黄埔去到彩虹站15分钟一班，港铁线坚尼地城站去到杏花村15分钟一班，南港岛线海怡半岛站去到利东站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啊就见到宝林站至北角站啦，康城站至到调景岭站啦，都系15分钟一班嘅。东铁线咧就香港站去到九龙站都系15分钟一班车。迪士尼线和机场快线东铁线 港鐵準備工作咧係進行當中嘅。屯馬線一期方面啦，啟德站去到鑽石山站15分鐘一班車；西鐵線方面咧，紅磡站去到荃灣西站都係15分鐘一班車。輕鐵嗰度咧，港鐵就係準備工作進行中嘅。港鐵嘅巴士服務都係準備工作進行當中。巴士服務方面啊，新巴同城巴所有路線而家都暫停服務，九巴、龍運巴士、新大嶼山巴士、柏麗灣客運呢啲咧都其實全部都係暫停服務緊嘅，電車都係暫停緊，山頂纜車都係暫停服務緊。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我哋電台嘅最新交通消息啦，掌握最新嘅交通情況噶。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節目裏邊嘅討論啊，頭先一路講緊咧就係一方面就係打風喎，咁但係疫症期間大家翻工嘅安排會唔會同平時冇疫症之下？雇主同你傾嘅方法有唔同咧，咁大家可以打嚟講下你嘅情況，18723111，18723111。另一環咧就是、保就業計劃嘅第二期，咁我哋繼續同嘉賓傾下先。職工盟主席吳敏儀喺電話旁邊嘅，吳敏儀你好， 係你好， 係啦，嗱，嗰度有幾項要點啊，不如逐項逐項講啲新嘅改動啦，好唔好？先講個新，再回顧翻上一期做成點啊。嗱，新一個改動咧，其中比較惹人關注咧，就係話超市嗰度啦，兩大超市百佳同惠康都話，若果你再翻嚟申請嘅話咧，就要應承為顧客提供折扣，或者幫啲弱勢社群咧，俾啲超市勸佢。呢一個都比較特別嘅，你點睇啊？ 如果佢再申請先至要符合呢啲條件啫，嗱，唔知佢哋會唔會申請？但係如果你針對話，啊，叫兩大超市，你哋申請嘅時候咧，就記得要減價下，俾多啲人。但係個現況咧，就唔係淨係單就公眾係咪去呢兩大超市買食物嘅問題。而家個現況咧，就係好大量嘅無薪假，好大量嘅僱主亦都申請咗保就業，喺上一次嘅保就業得到咗佢啲錢之後咧，原來係冇俾到佢哋嘅僱員。咁喺琴日我哋就好大量嘅例子出嚟講啦。咁甚至有譬如飲食嘅工友咁。佢個工作量不變，工作時數冇變過，即係正常咁翻工咧。佢已經係被迫減薪一半。咁而美容嘅朋友亦都係面對相類似嘅情況。咁更甚咧就係酒店業咧，你見到攞咗保就業添，但係繼續有裁員啦，繼續叫佢嘅員工無薪假啦，甚至有一間酒店咧係叫啲員工預支超過3年或以上嘅有薪年假。你見到個現況同你去買食物到底有冇折頭？已經唔係好有直接嘅關係咯，所以你呢個唔能夠成為你好似我改進咗嗰個計劃嘅一個部分，而你首先應該係去解決上一次個計劃所帶嚟嘅各個漏洞，你都唔打算堵塞，咁仍然係出現咧好大量僱主錢就攞咗啦，佢雙重得益，因為有個別行業有個別嘅行業資助之餘，佢再攞埋保就業啊嘛，咁佢雙重得益完咧，原來僱員仍然雙重損失，因為僱主唔俾保就業嘅錢佢不特止，仲要繼續無薪假或者減人工。 我見到政府都話收到啲投訴嘅，都話有啲調查噶啦，嗰啲解唔解決到頭先你講第一期出現嗰啲問題啊？ 解決唔到㗎，那個量咁低，因為佢而家嗰個嘅發放條件就係話唔准去裁員，即係唔准炒人魷魚啫嘛。但係佢係容許佢哋無薪假㗎嘛，容許佢哋繼續減薪。咁呢一個量多到咧，喺我哋過去呢段日子咧，職工盟做過一個嘅統計，喺求助嘅數目顯示80%以上咧都係講緊無薪假減人工。我哋冇特登配合，但係咁啱其中一個工會咧就係香港調酒師工會，佢哋自己都做咗一個類似嘅調查，不約而同都係接近80%嘅佢哋會員係被迫放緊無薪假。咁喺整個香港而家呢個僱傭嘅狀況裡面見到，原來無薪假減人工係佔而家好大部分嘅情況，咁你根本都唔解決佢嘅時候，你一味淨係覺得，咦咁少嘅投訴個案，梗係少啦，因為佢哋根本呢啲僱主係冇違反到你而家嗰個計劃裡面嘅要求嘛。 所以頭先你講無薪假減薪嗰啲係咪基本上連去舉報都唔得㗎？政府而家就話收到387宗舉報啦。 有工友試過打去呢個保就業熱線，個熱線話俾佢聽，無薪假減人工係可以㗎，咁咯，咁答佢咯。咁所以係得物無所用嘅整個計劃。 但會唔會其他部分都幫到啲咧？頭先你講呢就比較差嘅例子啦，整體點評？ 有部分僱主的而且確就攞咗呢啲錢，就唔如果唔談論佢唔俾僱員咁啱定唔啱，係幫佢渡過緊呢一段艱難歲月㗎。咁所以成筆錢咧就係話政府喺個公帑嗰個嘅使用方面，原來你講就係話保就業啫，但係其實係保咗啲僱主啊！啲僱主而家係個別地係攞曬啲錢去咧作其他用途。就唔係真係直接俾個僱員咯。 咁呢一環可以點樣做呢？除非真係每一個好仔細執住佢盤數，去到睇下佢嗰啲人頭對喎，係咪啊？即係要 你 其實在當初這個計劃一出，我們已經講過呢，就是說你不應該只是說炒魷魚、你是才屬於違反的規則、根本連無薪假減人工都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才有用的嘛、還有你是應該要給一個指定期限，僱主是要即時呢盡快發放這些錢給僱員、但如現在完全後面這三樣東西都做不到的話，就是白眼白白看著僱主拿了這個資助呢、他不給僱員，僱員是沒辦法拿到都沒辦法，所以這些錢移了去僱主那裡之後已經是被僱主吞噬了的了，是沒辦法給到僱員了。 好啦，這裡就是上一期補習計劃你見到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啦。另外就今次剛才說、是不是益曬僱主呢，咁其中剛才都提過啦，他有幾招，一招就是說嗌兩大超市要給優惠啦，另外又嗌嗰20幾間的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呢，就是說你要承諾向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回贈至少80%的工資補貼金額呢，是俾翻嗰啲業主噶，譬如話減管理費咁樣，呢啲你點睇啊？呢個方向， 你如果減到管理費，係咪等同可以幫助到工友嗰個收入啊？係咪可以俾到佢啊？如果你有一個方法，你講得出嚟，呢一啲嘅回贈令到管理費下降得到，而唔係對沖曬所有咩成本支出，係真係直接落到工友手咧，咁就會有用。但係喺另一 這個不是工友的，這個似乎對普羅市民的想是受惠者。 如果我不知道他們想怎樣運作到是可以，你講緊又要變成到即是工人的薪金了、如果 他要講的話，他要講清楚一點。但你在上一次那個單就個別行業的，就物管和保安這個行業、就曾經說希望可以給每人1000元，那給4個月的那次行業的資助計劃那裡都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有部分的這些物管公司因為那個、數目限制了是每棟樓多少個人、於是又變成了、分配 不均勻或者不公平，同埋、令到即總之有部分的工友呢是沒辦法拿到這些錢，而部分的管理公司、這些物業管理公司他們表達就是說太多文件東西要填呢，太多行政工作令他們加添了工作時間，他們不樂意去申請。那我不知道他怎樣堵塞這些流動，但現在最目前的就是說你以為這些回贈是不是可以演變成即工資上面可以協助到這些工人呢，那就尚待他的操作的細節他怎樣公布出來了。 劃線又怎樣看呢？他選特別選兩間超市20多間大型物管，那行業裡面就似乎選了這兩行了，另外就數目方面就見到他這樣說，清不清晰？ 佢係清晰嘅，但係我始終覺得咧，你只係揀行業，甚至而家收窄到揀邊啲類、邊間公司嚟做咧，始終係冇解決到即係最大型嗰個問題咯。你不斷地係用外加抽邊一啲嘅行業或者公司，愛嚟做好似示範單位咁，但係對於受影響比較係更加多嘅人嚟講，佢哋應該受到嘅關注同埋應該有解決方案，解決佢哋嘅問題比較多噶嘛。但係就冇做到，咁你而家仍然選擇地去幫某些人。得到幫助的那些不會說你怎樣做得錯的、但是得不到那些永遠得不到咯。 另一個今次見到第二期的新的改動，就是說65歲以上有僱員強積金的人士呢，每人每月都有5000元的工資補貼，預計可以惠及6300人，這裡幫不幫到一些年長一點的打工仔手呢？ 咁大家要知道啦，呢一類型65歲以上嘅老工友係啲咩行業為主呢？喺目前嚟講咧，大部分都係年老啲嘅清潔工。咁所以你見到點解揀佢哋咧，就係唔使供強積金，先至即係想佢哋呢啲人多啲做呢啲工作。但係你而家話放寬咗，都係嗰個老問題。到底終歸係唔係個申請人係邊個先？個申請人都仲係個僱主嘅話咧，這個計劃個漏洞仍然係存在咯。一日啲錢要過咗僱主手咧，你係好質疑到底最後呢5000元又有幾多錢係落到個僱員手，又或者甚至佢攞唔攞到咯？ 保佢飯碗啊，可能最主要就係起碼都要數個人頭，都係仲有一個年長嘅僱員喺間公司度啊，理論上要攞到筆錢嘅。 你唔知道佢請翻人保住嗰個數目咧，其實佢係先透過解僱，又或者無薪咗一啲人，係唔係講填充呢個方式去填翻佢所謂流失嘅人頭嘅時候，係由啲平嘅取代貴、哦？你唔知嘅、哦，同埋咧，年資越耐嘅員工喺上幾次嘅例子顯示，被逼放無薪假減人工嗰啲，往往都係重災區喺曬年資長、年紀大嗰啲工友嗰度、哦。 如果65歲以上，頭先你講可能都有啲可能清潔工啊之類嗰啲，會唔會都平無可平㗎啦？嗰啲都～ 即係現實上佢哋都已經好好卑微咯，可能薪金都 可以咁講㗎啦。咁但係佢仍然可以用更加多嘅行政手段達至到佢係攞到，因為數人頭啫嘛。 嗯， 數人頭唔需要話你再請翻係咪相同嘅一個人㗎嘛？ 嗯， 係咪？咁於是就製造咗一個咁大嘅漏洞出嚟咯。所以永遠你唔解決嗰個漏洞嗰個根源問題咧，無論你個計劃再推多幾多次出嚟，嗰、那個老問題仍然係反覆出現嘅啫。 嗯，另外啦，就有關自雇人士嗰筆啦，之前就有個一筆過。撥款一個資助嘅，今次第二期就冇份嘅，咁佢就解釋話，因為係諗住一次過嘅咁樣。你點睇咧？呢個自雇今次冇份啊？呢一輪 其實我覺得自雇人士係即係佢哋呢一個例子係好慘嘅原因咧，佢哋喺社會上面當經濟仍然正常嘅時候，佢哋有好多時就係喺幫緊經濟唔同嘅角落裡面咧運轉嘅。咁、 嗯、 但係佢哋所以咪彈性嘅僱傭就係若以自雇身份咯、 嗯。 但係去到一談咧，而家有即係我哋面對住呢一啲疫症啦、打擊啊等等嘅時候咧，佢哋馬上就係俾呢一個嘅系統俾呢一啲資助制度咧，好容易排斥出去。咁、 嗯、 其實唔應該再分咯，我覺得佢哋其實證明得到係自雇人士，並且有一部分嘅自行申報係應該可以俾佢哋攞到7500啦，都應該係接受佢哋嘅。但係如果你而家見到個數目字顯示佢其實就算上一輪啊，佢哋申請到嘅人都係比佢哋申請數目得一半啫嘛，即係話真係唔夠多咯。 嗯，好啊，咁多謝曬吳敏儀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吳敏儀咧，就係職工盟主席啊。電話熱線繼續開放1872311 1872311，在今朝喺風暴嘅早上繼續有千禧年代呢個節目。今朝傾緊咧同勞工議題有關嘅保就業計劃第二期，你覺得點樣咧？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轉頭再傾。上晝8:30，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喺上晝7:40發出。預料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時，颱風海高斯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以西約100公里，即是在北緯22.2度、東經113.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移入內陸並逐漸減弱。海高斯正逐漸遠離香港，本港風勢會逐步減弱。當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風影響的時候，天文台會在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內改發3號強風信號。初時本港西部地區的風力仍然會較大，市民需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受風暴潮影響，早上部分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在過去一小時，沙洲、赤鱲角及大老山分別錄得最高的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2、62和5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99、91、79公里。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風暴消息。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8號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11時到下午1時内改发3號强风信号。受風暴潮影響，天文台指早上部分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港鐵表示已經增派職員檢查架空電纜、路軌和露天路段的情況，在確保可安全行車之後，會陸續恢復露天路段鐵路和港鐵巴士服務。新巴城巴宣布所有日间路线暂停服务，而所有 T 线台风员工车除了 T3 路线上午8時起提供服务。运输署说，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和丁九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封闭，指定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港铁说，目前有4条线的服务提升至每10分钟一班车，包括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 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站、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站、将军澳线宝林至到北角站。另外多条路线就维持每15分钟一班车，包括南港岛线海怡半岛站至利东站、将军澳线康城至调景岭站、东涌线香港站至九龙站、屯马线启德至钻石山站、西铁红磡至荃湾西站。中国和美国同意允许航空公司增加往返两国的航班一倍，由每星期四班增加到每星期八班。美国运输部说，中国航空当局今个星期决定允许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增加航班，因此美方将允许目前飞往美国的四间中国航空公司将航班增加一倍。运输部重申，希望中国同意恢复美国在双边航空协定下的全部飞行权，又说中国最近允许增加航班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中美两国在一月初每星期往返航班有300多班，但是疫情令航班数量急剧下跌，联合航空、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三月中暂停飞往中国的航班。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上午8:00，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西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2.2度、东经 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11:00至到下午1:00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的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沙洲、赤立角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62、5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91和79公里。预测本港今日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系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暴风，下昼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0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0.06美元，卖出2,000.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2，瑞士法郎0.903，加元1.316，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财经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先报告港铁方面啦。咁啊，港铁咧就部分线路咧就提供有限度服务嘅。咁而家咧有提供服务嘅就包括有荃湾线啦、观塘线、港岛线、港南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屯马线一期、西铁线。咁而家都係提供服務嘅，咁至於準備之中嘅呢就包括迪士尼線啦、機場快線、東鐵線同埋輕鐵，仲有港鐵巴士線呢，而家都係準備之中嘅，都仲未能夠提供服務㗎。咁巴士方面呢，新巴啦、城巴、九巴、龍運巴、新大嶼山巴士、 柏麗灣客運服務咧都仍然係暫停嘅，仲有就係電車啦，同埋山頂纜車嘅服務都係暫停啊。路面方面啦，昂船洲大桥继续有强风措施，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就需要封闭嘅，所有高过 1.6 米以上嘅车辆暂时系不能够使用昂船洲大桥。青马大桥同埋丁九桥咧，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大家留意啦。咁如果真系要揸车嘅话咧，都要特别小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提提大家，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紧啦，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山泥傾瀉警告都係生效緊嘅。咁喺風暴之下咧，廣播上有特別嘅安排啦。今朝千禧年代就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話台同港台電視31同步直播嘅。今朝早傾緊就有關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啊，政府尋日就公布多啲有關呢個計劃嘅細節啦。咁就用翻第一期嘅理念嘅同埋計算方法嘅。今次就涵蓋9月至11月，不過加咗幾招新招嘅。其中講到兩大超市啦，百佳同惠康想再參加嘅話就要應承會有啲折扣啦。另外都話另一個可能的方法就是俾一啲弱勢社群有啲超市券。咁另外就有20多間嘅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就話要承諾向業主或者業主納運法團要回贈至少80%嘅工資補貼金額啊。譬如就話管理費嗰度係咪可以減啲咧？另外亦都有一招就講到話65歲或者以上有僱員強積金嘅人士咁就話會有每人每月有5000元嘅工資補貼嘅，希望可以幫到6300人。呢改動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或者你喺風暴之下有咩觀察或者翻工嘅安排同平時有冇咩唔同咧？打嚟一齊傾下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葉生啊，葉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葉生係請講啊。 我就是上次保險業打過嚟嗰個位自雇人士嘅，其實我哋就喺佢個答覆就係話我哋嗰個強積金嗰度咧，佢唔符合佢個要求。咁啱啱我就係跌咗落去呢個65歲嗰個自雇人士嗰裏邊。咁正話吳小姐講過，今次保就業計劃第二項裏邊咧，疫情係冇關注過我哋，我哋入息真係跌咗超過一半，因為我哋都係見客人噶嘛。咁佢上次嘅一個你哋嘅回覆咧，羅局長就係話我哋出現金。冇税單，冇呢個強積金，但我哋其實三樣都可以攞出嚟證明嘅。喺第一期佢係唔批我嘅，咁就話主要就係話我問佢就係話嗰個強積金嗰個唔啱。咁但係我哋專業嚟嘅噃，我哋點會做自雇人士嘅強積金會唔啱咧？咁點亦都唔明白公平裏邊咧？第二期裏邊點解冇照顧到我哋呢班65歲仲係？为社会服务紧嘅自雇人士咧，我就唔了解到。 但你保险嗰度系冇受聘于某一间公司噶，你嘅 有嘅，我哋系可以俾晒证明嘅，但系佢冇要嘛。但系今次佢直情都系冇照顾到我哋，我哋可以俾到证明，因为我哋每处都系自动转账出粮嘅。 咁都係需要喺保險局裏面登記嘅。 係，咁你哋保險業界係算自雇嘅，不嬲定係跟開公司嘅平時？ 全部股保險界都係除咗一啲內部嘅職員之外咧，我哋嗰個係中介人嘅身份咧，全部都一定係自雇噶啦。 Oh, 我哋係佣金冇底薪嘅。 嗯， 係啦，咁我哋點樣去？可能會唔了解到啊，定點啊？第一期我追唔到我都算啦，但係第二期點解我哋都冇份咧？ 嗯， 反而有一啲啲的士司機嗰啲冇強積金嘅可能。 有機會又再問啊，政府究竟你呢個情況個安排點先 ？OK， 好，好多謝葉生先啊，多謝先，見到先，多謝你啊。好，再聽埋另外歐先生添，歐生你好， 你好， 早晨，歐生係請講啊。 我是不夠65歲的， 嗯， 那我就有做酒店業那些炒散的， 嗯， 那有強積金戶口的， 嗯， 有交税的， 嗯， 那上次我申請7500元呢，他就說我不符合那個資格， 差哪裡呢？ 我都不知道怎樣去申請，怎樣去上訴。 有沒有說差哪一部分啊？你是他說你 冇喎，俾曬所有資料噶啦，所有強積金户口資料啊、身份證啊，全部要嘅資料喺網上邊俾曬佢噶啦。咁過咗兩三個禮拜之後，就話俾我聽，大概三四個禮拜到啦，就話唔符合資格。 有冇得再問原因㗎？定一下話唔符合就完㗎啦件事。佢而家係， 佢亦都冇講個電話我點樣查咩原因？ 嗯嗯， 我都唔知道我有強積金户口，我有。做炒散， 嗯， 我有交税， 嗯， 嗰啲收入有交税， 嗯， 吓，咁我有几个朋友都系 类似 嘅， 嗯， 吓， 呢个可能都要就翻你个别个案嘅情况咧，有机会都再向翻或者转介俾咧。相關的部門咧，再了解多啲。不過多謝歐先生啊，指出咗曾經試過申請咧都唔得嘅。嗱，先繼續開放啊，187231，大家打嚟一齊傾下。上午8: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西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2.2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漸遠離香港，本港風勢會逐步減弱。當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風影響的時候，天文台會在上午11:00至下午1:00內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初時本港西部地區的風力仍然會較大，市民需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市民應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受風暴潮影響，早上部分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在過去一小時，沙洲、赤鱲角及大老山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2、62和5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為超過每小時99、91和79公里。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風暴消息。這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畢。 投資定買股票？不用宅銀仔估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了。每逢周末，请来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午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但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要交代一些最新的交通服務的消息先。港鐵那裡先，港鐵現在正繼續維持有限度的隧道段的鐵路服務。 露天段的鐵路和港鐵巴士服務就已經暫停了。港鐵已經加派了職員加緊檢查架空電纜軌道和路面的情況，並且在確保行車安全的情況下會陸續恢復露天段的鐵路和港鐵的巴士服務。現在的安排是怎樣呢？跟大家更新一下先。有以下這些路線都是10分鐘一班車的，包括有荃灣線中環至荃灣站、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站、堅尼地城站至柴灣站，這裡說的是港島線，另外將軍澳線的寶林至北角站，這些都是10分鐘一班車的。以下呢啲就15分鐘一班車㗎啦，包括有南港島線嘅海怡半島站至利東站啦，將軍澳線康城站至調景嶺站，東涌線香港站至九龍站，屯馬線一期嘅啟德站至到鑽石山站，以及西鐵線紅磡站至荃灣西站，頭先提嗰啲咧都係15分鐘一班車嘅。咁至於迪士尼線啦、機場快線啦，以及輕鐵、港鐵巴士服務呢啲咧，都係港鐵準備工作進行當中嘅。而巴士服務方面，就見到新巴及城巴、九巴和龍運巴士、新大嶼山巴士所有路線現在都是暫停服務的。柏麗灣客運 NR330 頭班車開出的時間，柏麗灣去青衣就是8:30，青衣的柏麗灣就是8:50的。愉景灣的交通服務 DB01R 東涌巴士的頭班車開出的時間，其實兩班都已經開了。愉景灣頭班開就開8:00，東涌開就開8:25，他們維持住30分鐘一班車，大家注意返。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服務和港珠澳和港澳線呢就是暫停服務的。電車、山頂纜車的服務都是暫停的，市民可以繼續留意住電台和電視的廣播，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今朝我哋又讲紧保就业计划第二期啦，寻日就讲多咗啲细节啦。咁大家听到之后觉得点咧？或者觉得第一期执行成点咧？我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有听众刘女士嘅，刘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早晨，刘女士，系，请讲，请讲。 嗱，我咧，好似头先话嗰个男仔差唔多。我本身咧，我就系做公司嘅，咁啊开咗个强积金户口啦。咁啊，公司又冇嘢俾我做喎，即系 你打工嘅其实都。 系啦，本身打工嘅，咁啊就咁啊，工作冇俾我做，咁啊停咗之后，咁跟住我咧就走咗去咧做培院，就培院啊，咁咧咁啊培院系照顾人士，但系我哋唔使报税嘅，培院嗰行，因为我哋浮动啊嘛，唔系个个月有得做噶嘛，咁变咗我咧就申请第一期嗰、那个照顾人士，佢好耐好耐先复翻我，话我唔合资格，咁嗱你第二期又唔照顾我哋呢啲，咁我哋呢啲点咧？嗱我又未够65岁。60同64之间喎。其实我发觉政府今次呢轮呢 ,60 至64之间呢，好多我啲朋友啊，身边朋友同我都一样嘅。佢呢就洗碗，咁你而家冇嘢，而家堂食唔俾，咁就冇嘢做。咁变咗佢又係攞唔到嗰啲咁嘅钱喎。即係同我哋咁一样咁惨喎。咁我点解我而家政府点解呢啲咪流动喎，点解唔照顾我哋而家呢啲人呢，仲要照顾嗰啲咁八街啊、维康嗰啲，点解我都唔明喎？真系， 而家 你好似觉得系咪好奇怪？我觉得， 咁而家你嗰度即系上次嘅申请啦，佢具体有冇话咩原因啊？会唔会有？ 冇，净系话我唔合资格。冇。咁我去系咪打去问佢咧？我都谂紧。 但你自雇咗几耐啊？想了解多啲，你系 都咩啦？都年几两年啦。 年几两年都。OK， 好啊。咁但系有冇强积金户口嗰啲，你就应该冇噶啦。 有 都有啊。 我有公司个咯，但系佢有 自雇嘅时候咧。 我哋唔需要报税，我哋冇开啦， 会搞啲啊。 系啦，系咪本身一个啦嘛已经。 OK， 明白。所以就即系 咁啊！我哋可唔可以？我哋而家有边度寻求咧？我都想知道，想你要同我问下，我哋要点样去？哎呀，系咪嗱？而家你话五岁都有啦，但系点解系65岁之前嗰啲冇咧？有冇得奇怪咯？又系觉得，有冇嘢做啊？最惨我失业而家。 好啊，我哋又了解一下，尽量睇下有冇需要将你个个案可能有需要嘅都要转交俾一啲其他嘅部门去到回答翻啊。又啱啱收到个交通消息要同大家交代翻先嘅，就运输署公布嘅，上昼8:37嘅时候公布，因为水管爆裂啦。筲箕灣道往中環方向近住海岸街的部分行車線而家封了，駕駛人士只可以用餘下的行車線行車，所以就呼籲大家要盡量忍讓。講多次啦，就因為水管爆裂，筲箕灣道往中環方向近住海岸街的部分行車線而家是封閉的，大家只可以用剩下的行車線行車。 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咁頭先都聽到有好多唔同嘅個案啦，保就業計劃嗰度。咁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咧，佢哋有個熱線啊，就叫1836122，1836122呢個就係保就業計劃嘅熱線嘅。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問翻更多具體嘅資料啊，打去個熱線嗰度。好啦，繼續聽下聽眾先，1872311有容女士啊，容女士你好。 你好啊， 早晨，女士，系请讲。 早晨，我系想讲翻咧，佢嗰个补贴百家同惠康嗰、那个嘅，即系佢上次咧俾咗一几同三亿几呢两间嘢啦。咁其实我照我见啦，近呢六个月啊，佢哋个生意咧额咧系比以前好咗好多嘅， 系咪啊？ 其实佢哋系啊，真系系唔佢哋其实佢哋喺呢个疫情嘅得益者嚟嘅。咁点解会存在要保就业咧？咁同埋佢哋啲价钱系不断加价嘅。咁每日都排长龙俾钱嘅，真係好好生意嘅。咁我唔觉得政府应该补贴俾佢哋囉。同埋即係啲钱都要俾啲真係有需要嘅人。我哋要公帑。我想。 若果佢而家咁呢，佢就话啊继续都若果你再返嚟申请，我就一定要你应承啦，起码提供啲折扣或者俾返啲优惠券或者超市券俾啲弱势社群啦。叫唔叫做对冲返啲呢？ 冇乜用嘅，其实佢哋系唔停加价噶，加完价之后佢哋先至俾少少优惠噶咋。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唔应该系咁咯，即系你佢哋嗰个嗰啲优惠系加完价先嘅，譬如嗰啲买翻金像米咧，几个月前系100几蚊嘅啫，我而家前日见惠康卖到120几蚊嘅。喺其他啲超市，譬如街宝咧，系卖107蚊嘅啫，而家。 Okay， 所以佢可以贵人10% 嘅。 你睇嚟你都熟呢啲行情喎，系咪？即系其实超市都好难睇得出佢系咪俾紧优惠咧，因为枕住都有啲唔同形式、唔同花款嘅优惠，好难计条数咧。 系啊，其实佢系加完价，跟住就星期六日啦，咁又减翻你啲多啊，咁样减完，跟住佢又加不断系咁加价嘅，真系加到成10几%嘅。 所以最实际系点啊？唔好俾佢申请啊！呢啲啊。 其实我觉得唔应该申请咯，咁点解其实佢生意咁好，佢嗰个营业额好咗好多，咁佢点解要存在要保就业咧？佢唔应该有裁员啊，有减薪呢啲咁嘅问题。咁佢唔同人哋，譬如食肆啊，或者酒店业啊，或者行嗰啲旅行社啊，嗰啲真系冇生意噶嘛嗰啲。但系佢超市佢好生意好多，点解会存在要保就业咧？ 好多谢晒阿容女士嘅意见啦。嗱，睇翻啲资料啦，见到。惠康啦，惠康可能係計牛奶公司啦，因為惠康喺旗下都有超過280间分店啊。咁計落啦，見到佢第一期六月至八月批咗咧3.99亿嘅，承諾嘅受薪雇員咧就21000几人。百佳啦有290间啊，不同類型嘅店鋪啊，超過290间嘅。咁佢獲批啊，六月至八月就獲批資助金額1.61亿，承諾受薪嘅雇員咧係8200几人嘅。咁呢啲數據俾大家參考翻。繼續聽下聽眾先，有阿倉先生，倉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先生， 早晨，早晨，请讲。 我想讲一讲咧，因为嗱，佢今趟咧就系、是、话我哋啲65岁嗰啲咧，都仍然话要我哋要有个强积金户口啊嘛，先至可以申请到。但佢知政府，我唔知道政府知唔知道65岁嗰啲人士咧，一般工人咧，到咗65岁咧，嗰、那个强积金户口都好多时都系攞翻啲钱噶，因为点解咧？佢唔攞翻啲錢，佢幫你投資咧，其實蝕錢多過賺錢嘅。咁樣，但係今黨咧，仍然佢要我哋咧65岁嗰啲人咧，仍然係要有嗰個強積金户口先可以攞到嗰個錢。仲有我哋係建造業嘅，我係建造業，建造業當中有好多工友咧都係散工嚟嘅。但係之前咧，淨係俾過一次7500蚊，我哋之後咧就冇啦。好似今趟再嚟咧，再呢次话咩嘅，但系我哋都冇受惠得到。我希望咧，职工盟同埋工联会嗰啲人士咧，帮我哋啲工友咧讲一声咯，争取一下咯。 OK， 好，多谢晒你先，阿仓先生，同你倾到呢度啊。好，跟住嚟再听下另一位听众先，仲有阿陈女士添啊。早晨，陈女士。 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陈女士。 系，咁我系美容业嘅，咁就其实我系兼职嚟嘅。咁其实四月第一轮咧，咁佢公司已经咧系要我哋申请，就已经系冇新嗰个 low pay leave 噶啦。咁因为其实我哋即系以我身边嘅朋友所知咧，佢都理解政府个意思就系话。 津貼最高上限9000元啦，咁就係、是、即係，但我就係 part time 嚟嘅本身。咁、但係到而家嘅情況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嗱四月第一輪啦，到而家7月15號到而家，我哋仍然都係放緊呢個 low pay 嘅冇，佢有公司叫我哋攞呢個冇薪勞工假嘅。咁咧，我亦打去補就業問，咁佢就我七頭就要死，因為我就其實問個議員先嘅，議員就話：咦，可能你公司有少少走咗呢個法律罅喎，咁佢叫我寫個 email 咧，就去補就業。嗰度問翻個情況，咁佢哋同樣咧，我覆咗 email， 佢覆咗俾我嘅，咁跟住我就再打喺 hotline 度問，佢哋職員都係咁講，就係、是、話，因為我知道公司咧已經係批咗一筆錢俾佢嘅，咁、但係話點解我哋冇受惠咧？咁佢就解釋就話，因為咧佢哋總之保就業嗰就即係意思話證明咗公司去用呢筆錢出糧俾同事就得㗎啦，佢出俾邊個唔理嘅，咁所以對我哋就唔公平咯，即係佢可以出，即係總之佢證明到呢筆錢。是用作是出糧就得㗎啦。我咁我話我哋而家大部分同事都係攞緊呢個無薪嘅 low pay leave 嘅喎。佢話佢哋唔理嘅，即係保就業嗰度唔理嘅，因為佢證明咗佢公司批咗30多萬俾佢哋，佢哋證明咗知道佢出糧就得㗎啦。咁我變咗嚇，咁、我哋咁受惠於乜嘢政府？即政府 對你嚟講未？好嘅。但你知唔知佢又使乜湊夠人頭咧？譬如佢都應承有幾多個請嘅人 嗱，因為其實公司之前咧就好嗱，因為其實咧我哋真係好坦白。是冇人敢出聲嘅、因為我真係呢我真係忍咗好耐，因為我其實身邊有好多朋友都話唔係喎，政府嘅意思好似係話你哋可以攞返喎，因為津貼你哋喎，因為你哋而家攞緊呢個 low pay leave 喎。咁但係呢我因為其實我都揾過好多方法，我哋問過議員，以前好好啲助手都幫我問過，佢話咦咁不如你試下打去補習業嗰度問啦，咁打 hotline 長時間都冇人聽嘅，咁佢就幫我揾咗，咁佢叫我你寫個 email 俾佢啦 ，email 佢都算快速嘅，咁、但係咧就佢又唔知叫我 submit 啲乜嘢 document 咁，我唔記得咗啦，咁、但係我最後咧都係即係忍唔住啦，要自己再不斷咁打去 hotline， 咁嗰個職員就係咁覆咗我啦，佢話我都知道有漏洞，但係我哋都做唔到啲乜嘢嘅，冇辦法。 但現實上你呢行係咪因為停緊個處所，佢都冇公開，本身都冇服務提供緊啊？而家呢排因為疫情之下， 美容業其實美容業係停嘅，係啦，美容業停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咁政府佢話資助緊我哋而家無薪嘅勞工，係啦。咁究竟其實我哋有啲乜嘢得著？我而家都到而家，我自己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喺個頭度。咁佢就話最高上限9000元，咁又話講到咧，好似我哋 始終糧都冇得出，因為你一路都係叫無薪假咁樣。好，多謝陳女士，有具體一個例子都係曬打上嚟先，暫時傾到呢度。 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上昼9点，台风海高斯集结喺香港以西，大约130公里，即系北纬22.3度、东经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的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風暴潮影響，早上部分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在過去一小時，沙洲、塔門和赤鱲角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0、56和5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86、66和82公里。预测本港今日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暴风，下午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7点，跌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1.32美元，卖出2,002.2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政府昨日宣布第二期九至到十一月的保就业计划将会在8月31日起开始接受申请，9月13日截止。第二期保就业计划提出三项修订，包括第一是要求两大超市百佳和惠康承诺提供现金券等优惠给市民和非政府机构。第二就是要求大型物管公司将八成的补贴回馈业主。第三就是放宽有为65岁以上雇员开设强积金户口的雇主可以获得每人每个月5000元的补贴。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政府昨晚同多个医学团体接触，进一步商讨普及及社区检测计划细节。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表示，政府透露计划会在9月1日展开，初步会在18区设采样中心。整個計劃持續1至2星期，視乎參加市民數目，每個人會被抽取鼻腔和咽喉各一個樣本，參加者需要預約，以免長時間輪候。所有樣本都會由醫療人員採樣，不分年齡。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出版通识教育科教科书的出版社日前已经应教育局的要求，上载课本修订后的勘误表，将大部分敏感议题删走。但是有教育界人士核对内容之后表示，发现仍然有部分内容可能会抵触港区国安法的相关条文，担心误触红线，促请当局复审。据了解，审书的程序在立法之前已经完成，故此令到内容未能够兼顾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的要求。教育局强调，课本不应有违法的内容，认同有需要时可以重新审视。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昨日本港新增新型肺炎病例36宗，但双位数目增长走势仍然连续维持16日。当中近期疫情最严重的葵涌货柜码头再多两个人确诊，包括一名2号码头闸口保安，同埋一名宏基港务的员工。卫生防护中心星期日起在码头派发8000个检测瓶，到而家已经收翻2600个。呼吁码头从业员应该尽快将样本樽交翻嚟送检。疫情持续多时，市民出现抗疫疲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呼吁市民需要适应新常态，一旦未有疫苗，仍然要保护高危人士或者减少死亡率，大家都要忍耐。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交通警去年11月在西湾河开枪击中一名青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提私人检控，律政司昨日去信法庭，决定介入私人检控，并且是撤销检控传票。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欢迎律政司的决定，而许智峰就表示愤怒，批评律政司为保护警队不问是非黑白。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美国在这个月7日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据土地注册处资料，邓炳强持有的港岛薄扶林致富花园物业，原来已经在公布制裁3日之前，由汇丰银行转案到中银香港。但是消息指邓炳强否认转案一事与制裁有关，早在几个月之前转换银行服务。銀行界人士就話，被制裁人士將資產同埋按揭轉移到中資銀行係比較安全。《東方日報》報導。 喺社評方面，《經濟日報》嘅社評話，第二期保就業計劃要求兩大超市回饋市民。問題就係、是、超市會否一如以往先提高標價，然後再減價？咁點樣可以確保超市真係減價？減價嘅貨品又係咪集中喺食物、蔬果、民生日用品，而唔係酒類同埋貴價貨品？派發現金購物券嘅時候，又點樣可以確保公平分配俾弱勢社群？港府是適宜盡早和超市磋商溝通。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就說，第二期保就業計劃要求百佳和惠康兩大超市集團減價，或者提供超市券給弱勢社群和非政府機構。社論就質疑為何是這兩間超市，華潤萬家申領保就業資助有2155萬元，實力雄厚，如果要提供超市券，首選是華潤萬家， 咁樣先至可以顯示香港背靠祖國，有強大嘅後盾支持。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嘅政論就話，第二期保就業計劃規定兩大超市百佳同埋惠康要提供減價優惠。咁政論話，部分超市申請補貼不獲批准，已經咧係引嚟批評不公。咁而強迫減價亦都造成干擾市場，甚至係觸及競爭法嘅底線。兩間超市實在係左右做人難。政府倒行逆施，究竟係想做鋤強扶弱嘅羅賓漢，定抑或係資助巨企以減價打擊競爭對手？呢個係《東方日報》政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立法會泛民議員去或留應該取決於兩個基本考慮，一是哪樣能夠有利於保住甚至壯大民意，二是哪一樣能夠有效制止政府和保皇勢力，以大灣區設票站、郵遞選票、長者選民關愛等眾票、造票招數盈虛造假。评论话两害相权，留任就利大于弊。系《苹果日报》评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港铁就部分路线就提供有限度嘅服务，而迪士尼线啦、机场快线、东铁线。轻铁、港铁巴士咧，就仲系准备当中，暂时未能够提供服务嘅。迪士尼线、机场快线、东铁线、港呢一、這个东铁东铁轻铁线啦，同埋港铁巴士咧，仲系准备之中，暂时都未能够提供服务。咁啊，珀麗灣客運啊 ，NR330頭班車啦，同埋愉景灣嘅 DB01R。東涌巴士的頭班車都已經是開出了。港珠澳大橋的穿梭巴士服務方面，港珠線和港澳線就暫停服務，電車山頂纜車也是暫停服務。至於路面安排方面，路面的交通，港島筲箕灣道部分路段因為受到爆水管影響，現在筲箕灣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海岸街部分行車線就臨時封閉，經過大家就小心啲啦。港珠澳大橋應該是這個青嶼幹線，青嶼幹線和這個丁九橋方面就仲係有車速限制嘅。昂船洲大橋就回復返正常行車㗎啦。昂船洲大橋回復正常行車，丁九橋同埋青嶼幹線仍然係有車速限制嘅，行車時速就降至每小時50公里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电话嘅就18723111，18723111，大家打嚟讲下点睇而家个保就业计划嘅。呢个时候我哋听翻一节风暴消息，先转头再倾。 上昼9:15，香港电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昼9，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30公里，即是北纬22.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11:00至下午1:00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的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沙洲、塔门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56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6、66及82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都讲紧一个话题啊，保就业计划有一到第二期啦。寻日政府就简介咗咧，究竟嗰个具体嘅操作系点，有啲新安排嘅。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而家电话旁边人请位嘉宾倾下先。有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一齐倾下噶。早晨，郑永信。 早晨， 葉 冠 霖。早晨你好。不如頭先有啲聽眾打上嚟，都想講翻第一期嗰個實行情況，有好多話啊，點解我又冇份啊？明明我好似符合條件嘅，但又唔批啊。有啲講美容業嘅僱主一路咧就放緊冇薪假，而家都停業緊啦。咁但係僱主又攞咗筆津貼，好似有啲漏洞咁樣。你評一評第一期做成點先啊？ 嗱，第一期原則上咧，保就業計劃咧係幫到都大幾大部分嘅企業嘅，幫到好多公司嘅。我哋唔否定咧佢個成效。不過咧喺當中呢個第一期計劃裏面咧，我哋之前立法會都有討論過噶啦，即係仲有啲漏洞咧係做得唔夠理想嘅，包括咗咧係有啲公司咧而家係零員工，但係佢係 cam 咗政府嘅錢嘅。咁啊，包括咗頭先你講啦，有啲咧根本就係即係可能炒咗個人啊，補翻個人落去啊等等。咁咧其實咧就係變相咧政府咧。一路嗰個監察嘅機制咧，係俾我覺得咧係唔夠足夠嘅。其實佢琴日都有講過話啊，佢有咧收到300多投訴，咁可能咧而家就巡查緊20多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按呢個基礎咧，係一個好細嘅百分比，咁咧係令到咧係有機會咧係讓到公帑咧係即係有即係唔啱被不當使用嘅可能性喺度咯。 咁而家新一期啦，有幾招新嘅，包括要超市啊、要物管嗰啲啊，有啲特別嘅安排嘅。不如逐樣講下先。超市嗰筆你點睇啊？就揀兩間超市話要佢有優惠。 嗱，我相信咧呢一兩日都有好多討論㗎啦。我嗱當然嗰個原則性咧，就係政府咧係有回應到咧，有坊間有個覺得係個觀感上邊有啲嘅企業咧，根本佢喺今次呢幾過去幾個月咧，佢係冇蝕到錢，仲反而生意仲好咗嘅。但係佢一樣咧係攞咗補助計劃，亦都咧攞咗一個好大筆嘅錢，即係加埋兩間超市咧係講緊咧係5億多咁樣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會覺得個觀感上有問題。咁今次政府就做咗呢件事咧，係去處理呢一樣嘢咧叫做，但係咧大家有質疑有疑問啦，點解淨係講緊呢兩間超市咧，或者係淨係講緊係淨係管理公司咧？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喺嗰個管理公司嗰度咧，因為我都做開嗰啲管理，我都明白咧大廈呢個方法係比較好嘅。但係超市個所謂嘅方法咧，係用話折扣咧，呢、這個就大家有質疑啦。我相信大家都會究竟幾多為之係一個 discount 咧？即係你而家我哋琴日咧都做咗個類比，有一啲嘅貨品咧，而家咧喺超市係賣係貴過喺藥房嘅。咁佢係咪佢變相佢減咗價，佢9折8折，咁係咪即係又係叫做減咗價咧？咁同一時間咧，如果你減得太多咧，又變相咧就可能咧搶咗嗰啲嘅其他嘅微企啊、小型企業啊、士多啊 藥房嘅生意，所以呢個咧係令我哋好擔心，究竟點樣咧係真係真真正正咧？佢所謂佢再攞多咗我哋幾億之後咧，佢係真係叫真正係回饋咗俾市民，而唔係咧變成一個商業嘅手段，係處理咗並變相令到佢哋生意更加多啦。 嗱，超市嗰度就揀咗兩間啦，咁你又點睇揀呢一兩間咧？有啲論調又話啊，其實其他超市哪怕你小型啲啊，咁但係按道理如果生意好啊，間間超市生意都好㗎，咁點解淨係揀呢兩間？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咁政府佢自己嘅解釋就話呢兩間就係佔咗一個好大嘅百分比，咁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我覺得唔應該淨係呢兩個嘅，即係其實如果可以嘅話呢，應該變相係推動一個呢，即係良心僱主嘅計劃定點都好啦，即係其實應該係多啲嘅僱主公司，其實特別啲大型嘅公司，其實佢根本過去嗰段時間係唔受疫情嘅影響嘅，但係佢亦都攞咗保就業計劃嘅，佢應該呢係有一套嘅模式呢係灌入去嗰度做法，我都提議過嘅。譬如假設嗰兩間超市，佢唔好話咩 discount 唔 discount 啦，佢攞個百分比，譬如我自己講啊，最少唔少於50%，佢攞嗰個錢，譬如5億，佢攞3億去關愛基金，咁由關愛基金去處理咯，因為關愛基金都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平台，公信力大啲，咁咪去做關愛基金，可能做失業援助金又好，做即係救嗰啲即係冇咗工嘅。開工不足嘅人又好，咁樣就實實在在咧，啲人就會覺得話啊，即係社會有企業責任咧，去做多於咧，淨係透過啊，即係減少少折扣而去處理呢個嘅即係補助咯。 咁如果另一邊話直接我政府唔批俾你咪得咯，咁咪仲直接會唔會啊？即係唔使咁樣轉嚟轉去。 呢個政府咧，嗱呢個條數大家可以講，因為政府由頭到尾都話，佢話咧希望呢個方做保就計劃咧係快同埋即係到位嘛。咁佢話快，如果你變相咧，你又要 set 好多條件。譬如有啲外國佢係咁樣教，譬如佢話哦，總之你盈利咧係超過30%咧，你就唔可以申請啦。咁呢個咧嗰個行政程序，我相信係長嘅，可能係咁樣。咁所以佢而家用呢個方法，但係呢個咧係有大家有疑問嘅，即係我相信而家大家咧。In general， 即係總體而言咧，補助計劃大家都贊成。但係咧，就如果呢個所謂嘅漏洞或者呢個空間唔補足咧，係大家會覺得公帑咧係擔心被即係使用曬浪費咗咯。 另一點特別啲就嗱，佢而家就執咗兩個行業啦，一個物業管理，一個超市啦。但物管嗰度咧就要求有個金額嘅，至少80%嘅工資補貼補助金額咧就要攞翻嚟回饋嘅。超市又冇定嘅，呢度使唔使劃一標準嘅咧？你點睇呢度？ 我覺得要咯，即係你問我，我就覺得應該係咁樣咯。即係嗱，喺講緊物管咧，其實係好合理嘅，大家都會聽到接頭嘅。因為過去物管咧，我哋做住喺個大廈都知道嘅，業主立案法團咧就一路有交保安啊、清潔嗰啲都係要交錢嘅。咁你其實物管其實佢係收多咗噶嘛，咁佢回饋翻係好正常啦。咁同埋政府都有立條線係80%喎。咁而家咧都係嗰句，你而家超市咧淨係話折扣回饋，跟住咧係大家係冇得講嘅，因為根本即係一個超級市場咧有幾千樣產品。根本你好难讲话几多为之一个合理嘅折头啊，九折又得，佢买10件送1件又得，诸如此类。咁呢个大家都冇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去评价评论咯。 若果嗱，佢除咗一个就话货物有折扣啦，另一个就话俾一啲弱势社群有啲超市券嘅，会唔会呢个反而容易计啲明显啲咧？ 可以，我呢個我覺得可以接受，但係就係嗰個咯，嗰個百分比，你問我係一定要一個高嘅百分比，係不能夠係最基本對我嚟講，我覺得最少基少唔可以少於50%咯。同埋即係嗰個所謂嘅券最好咧，就係揾一個獨立嘅公司或者獨立嘅社福機構去做，跟住佢未必一定要買翻嗰兩間超市嘅嘢嘅，即係可能有其他嘅嘢都唔定嘅，即係唔好係又去翻落去，咁佢俾啲貨嚟，跟住佢話啊，其實啊呢件貨係25蚊嘅，其實佢來貨價都係15蚊，其實咁佢條數又係佢打嘅，即係咁樣計咯。 係，但今次政府算唔算有創意咧？喺呢招上，好似咁樣諗法又少見喎，過往都即係有得你私人公司自己諗條橋出嚟啦，咁睇下我受唔受啦咁樣。 我就係頭先一開始講，我覺得佢回應咗坊間有個感覺，觀感上面係有問題嘅。咁但係而家呢個觀感，我覺得未解決到市民對於個呢個觀感上面嘅問題咯。即係管理公司，我覺得係處理得到嘅，但係呢兩個超市以至到其他有一啲嘅有盈利，仍然咧即係有一個喺過去半年仍然有盈利，但係佢仍然係申請一個大量嘅金錢去做呢個補助計劃咧，係未解決得到。 有冇諗到邊啲數漏咗㗎？而家我哋淨係揾到超市同埋物管啦，有冇初步有冇諗到邊啲？ 我諗有啲收租嗰啲咯，可能啊租金嗰啲可能都，不過都我唔知道要再睇咯。我覺得應該有嘅，應該有唔少嘅企業咧，公司都係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係冇受影響。我諗即係因為而家都係留喺 在家啦，即係有啲可能喺在家嘅生意可能都未必太受太大嘅影響。 嗱咧就幾招新招啦，頭先講咗超市啦同埋業管理一部分啦。嗱，另一個咧就關乎到65歲或者以上有僱員強積金嘅人士，而家就話都預佢有每個月5000元嘅工資補貼啦，預計惠及6300人。點睇呢一招咧？又 嗱，我哋咧覺得佢回應咗部分，但係未回應曬嘅，因為過去上一輪咧，個65歲以上咧係對佢哋唔公平嘅。點解佢哋冇咧？因即係其實佢哋都係翻工嘅人士嚟噶嘛。咁所以今次呢一輪第二輪咧，佢回應咗，即係大家65歲以上嘅人士嘅訴求，咁佢係俾咗5000元。但係你究竟我哋都會有問啦，究竟點解係5000元咧？因為其實其他都係9000元，咁點解係咪長者嘅人工係會少啲咧？係咪咁呢個大家都會有問題嘅？咁當然佢哋政府又有解釋啦，佢話因為咧就佢冇供 MPF， 所以咧就睇唔到佢究竟幾多錢。咁但係其實係咪又真係完全唔會知道嗰個僱員係收入係幾多嘅咧？即係譬如你僱主你都係可以報多條數，或者喺税單啊各樣都有好多方法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對於即係65歲以上嘅長者咧，就係單單就係俾5000元咧係唔公平咯。但係政府咧未有一個比較俾我哋說服到我哋一個合理嘅解釋。 嗯，而家佢嘅運作係65歲以上，若果你嘅僱員係有強積金嘅話，就可以申請嗰5000元工資津貼啦。我想問下，65歲以上會唔會好多人都已經退翻個户口，退咗嗰啲會唔會有啲人打緊工就退咗個户口嘅？即係但係邊都唔供咁嘅，得唔得㗎？而家？ 我估係有嘅，我估有，但係你嗰個數目係幾多咧？就可能要政府先知道啦。但係我哋。知道都仲有幾多人咧，都有保留住嗰、那個MPF 嗰個户口嘅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有實質嘅需要，我相信個申請者嘅數量咧都係會多嘅。但係就係希望政府都可以再睇睇究竟個情況係咪真係淨係可以話5000元，定係都係應該係按翻劃嘅標準咯。 嗯，你又清唔清楚咧？今次即係長者呢一部分啦，65歲以上部分係咪都係數人頭啊？好似即係第一期嗰個計劃咁樣，即係譬如我有一個長者之前請緊，咁我就喺某一個日子之後都仲要保留翻一個，都係要翻長者嘅，使乜同一個人定係可以換人嘅？你知唔知咁細節呢啲嘢？ 我琴日聽咧政府個發布咧，我就冇聽到呢一部分，可能要再睇一睇咁樣。我估都係可能參考上一次嗰種做法，都係數人頭嘅機會可能比較大啲，但我唔清楚，要睇清楚政府嗰個細節先。 嗯，但係咪都係分開即係兩類人咧？一個就普通僱員，一個就65歲以上咧，即係會唔會可以？會唔會佢原本有個65歲嘅，跟住換咗個後生啲嘅，咁又都數人頭嗰啲都未掌握 咧？咁如果咁就唔好啦，即係呢個當然我哋唔希望係咁樣啦。如果呢個可能係一個會係一個漏洞嚟嘅，即係我哋嘅上一次嘅保障計劃有個其中一個説法就係有啲人係會炒咗啲人，跟住再撤換啲人。咁呢個我哋唔希望係咁樣見到嘅，因為我哋都想保留即係長者佢哋長者要揾呢份工作已經係相對起係難啲㗎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如果係嘅話，我哋都會睇睇政府可唔可以即係白分清楚係65歲以上嗰啲。 嗯，另一個好多自雇人士關注㗎啦，上次就有個7500元嘅津貼嘅，今次就冇得申請噶啦，你又點睇咧？ 嗱，又係啦，又係做啲唔做啲咯。你問我就係、是、嗱，自雇人士咧，佢嗱我哋叫咗佢開放翻，因為上一次咧有一批人咧佢冇申請到嘅，即係佢話佢哋自己講話為數都有10萬以上啦。咁今次佢批咗俾佢哋去申請嘅，咁但係佢只係批咗啲上次冇申請到嗰啲啫。之前咧有10多萬人咧，其實佢係自雇人士，佢係被拒絕拒諸門外嘅。我哋一路都同佢講話，政府你必須要諗下一個方法，究竟係咩原因之下佢係申請唔到咧？點解唔俾唔幫佢申請？佢哋有時又話啊，因為佢個 MPF account 又唔同啦，又冇唔係自雇人士咁咩？咁我覺得係唔接受到嘅，因為其實咧。而家係自雇人士咧，係其實係水深火熱當中嘅。其實佢哋真係手停口停，佢哋係最其中一批最困難嘅。咁今次係冇照顧到佢，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咧喺上一輪申請咗7500元嗰啲，今次第二輪咧佢又唔俾佢，我又係唔明點解唔俾佢咧？因為佢其實你保證計劃，你上一輪你3個月，你都係俾3個月，你下一輪又俾3個月，你又係俾3個月，點解你今次唔俾翻7500元佢咧？這個咧又係政府冇答到嘅。所以我諗呢兩個問題咧，即係我都希望政府真係可以再清楚啲。系交代究竟个原因系点样？ 好啊，咁多谢晒先，谢永信，多谢晒你嘅回应啊，同你倾到啦先。谢永信咧就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都系回应翻政府提嘅呢个保就业第二轮嘅计划、第二期嘅计划啦。咁大家听到不同嘅声音之后，你又会点分析呢？或者你自己有冇啲咩经历咧，可以打嚟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一齐倾下嘅，1872311。 上昼9: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上昼9:00，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30公里，即是北纬22.3度、 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的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海水倒灌。在过去一个小时，沙洲、塔门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56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6、66和82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31分，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海高斯正系逐渐远离本港，天文台话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嘅时候，天文台会喺上昼11点至到下昼1点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风暴潮影响，朝早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港铁表示，目前有4条线的服务提升至每10分钟一班车，包括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站、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站和将军澳线宝林至到北角站。另外多条路线就维持每15分钟一班车，包括南港岛线海怡半岛站至到利东站、将军澳线康城至调景岭站、东涌线香港站至九龙站、屯马线启德至到钻石山站，同埋西铁红磡至荃湾西站。港交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台风信号在朝早9点仍然生效，证券市场包括沪深股通以及衍生产品市场朝早将会暂停交易。若果信号在中午12点或者之前取消，证券和衍生产品市场的产品将会在下午恢复交易，并会在台风信号解除大约2个钟头之后的整点或者30分开始交易。如果8号或以上信号在中午12点仍然生效，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全日暂停交易，交易所将会在适当时候再发出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推迟了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又说自己现在不想跟中国讨论事情。特朗普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美国会不会退出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他回应说拭目以待。在短片程式 TikTok 问题上，特朗普说甲骨文是一间好公司，可以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美国政府近期关注国民个人信息被中国公司采集，对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限令 TikTok 业务必须在90日内出售给美国公司，否则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作。天气方面，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朝早9点，台风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30公里，即是在北纬22.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系逐渐远离本港，本港风势会逐渐减弱，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嘅时候，天文台会喺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嘅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要保持警惕。 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朝早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个钟头，沙洲、塔门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56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6、66和8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暴风，下午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港股上昼无市，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跌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03，加元1.316，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00点，升49点。港金无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7.62美元，卖出199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嘅安排先啦。咁而家港铁咧，露天路段咧。就仲係檢查當中嘅，暫時都仲未能夠提供服務啊！港鐵嘅露天路段仲係需要進行檢查。咁另外咧，港鐵嘅迪士尼線、機場快線、東鐵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咧，亦都係準備之中，暫時都係未能夠提供服務嘅。咁至於巴士線方面咧，新巴啦、城巴、九巴、龙运巴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新大屿巴士线咧，新大屿山巴士线咧，而家37M 同埋38号咧就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嘅线路咧都仲系暂停服务噶。咁至於呢一個橋嗰方面咧，昂船洲大橋就回復正常通車噶啦，汀九橋同埋青魚幹線咧就仍然係有車速限制嘅，行車時速咧就降至每小時50公里啊！咁如果係會揸車經過青魚幹線同埋汀九橋咧，一定要留意翻行車時速。咁路面方面啦，港岛筲箕湾道近住海岸街，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中环方向部分行车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要小心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一直講緊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1872311。咁政府特別提到啦，就係超市同埋物業管理啦，咁呢兩個嘅範疇啊，咁可能如果再要申請保就業計劃嘅話咧，有啲要求啊。超市嗰度就話，惠康同埋百佳再申請嘅話咧，就要俾啲優惠啦，又或者咧俾翻啲現金券啲弱勢社群嘅。物管公司嗰度就話都要攞翻至少八成嘅補貼額咧，回饋俾嗰啲業主或者法團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超市方面啦，百佳就有超過290間不同類型嘅店鋪啦。上一期申請攞咗1.61億，承諾受薪人數咧就8200多人嘅。咁至於惠康就冇獨立申請資助嘅。咁睇翻牛奶公司嗰度申請啊，就攞咗3.99億，承諾嘅人數咧就21000多人嘅。喺旁邊就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由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員邵家輝一齊傾下噶。早晨，邵家輝。 Hello， 早晨，早晨。 係啦，個討論嘅起點就話啊，因為有啲嘅行業、有啲公司啊，特別喺疫情之下冇受影響，仲可能升咗添喎營業額，咁所以就應該再嚟申請嘅時候做多啲嘢啦，咁樣同唔同意呢個起點先係覺得？ 我諗其實呢個保就業計劃佢嘅原意係希望其實去幫員工啦，咁而喺嗰個過程，大家知道其實好多行業喺好短時間都需要支援嘅，咁我知道政府咧喺諗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其實之前都有諗係邊啲行業應該幫，邊啲行業唔應該幫。但係好似例如好似超市嘅話，眾所周知，其實喺逆市中佢應該係生意向上嘅。咁、但係喺咁短時間，佢政府點樣去界分邊啲幫邊啲唔幫呢？佢點樣攞財務報表俾佢哋睇呢？會唔會令到個時間拖長咗？為咗唔幫呢啲人，跟住所有其他啲人都會拖慢呢？我諗就可能政府點樣去考量，即係當時候補助計劃點樣界嗰啲公司咯。 咁但係而家佢都戒咗噶，都戒咗两间超市出嚟啦，就净系戒咗两间最大嘅、最有规模嘅咁样。你点睇呢个戒法咧？ 嗱，我谂其实喺嗰阵时去第一期推出嚟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人去评论嘅。嗰阵时我自己咧都有同啲人分享啊，好似例如好似呢啲超市嘅话，佢啲老板通常嚟讲都好大啦。咁尤其是其中一间，大家知道即系众所周知，佢之前净系喺我哋业界咧都捐咗成10几-20亿去帮助我哋啲零售业界嘅。咁我哋有啲人评估啊，咁佢应该可能都唔会主动去申请啦。咁可能政府都系咁嘅心态嘅。咁但系我谂可能亦都要谂漏咗一点啦，因为可能嗰啲公司佢自己本身都系一间上市公司，唔系一间私人公司，佢自己都同自己嘅股东啊，或者嗰啲股民去交代。可能如果佢唔申请，到时候啲人就走嚟问佢：喂，你点解唔申请啊？攞嚟烦。或者我举个出边亦都有个例子，我听到有间地产公司喺香港嘅老板咧，即系上市公司地产老板咧，佢又系唔申请。佢不但止唔申请，佢仲要自己揞翻几千万摆翻落间公司度，因为佢就系惊嗰啲股民即系质疑佢哋啊嘛。咁所以即系可能佢哋有呢啲咁嘅考量啦。 咁但而家咁样戒法，你觉得有冇一个逻辑可言呢？见当中政策逻辑啊？ 嗱，我谂其实佢嗰、那个都系嗰个时间嘅问题啦。即系喺咁短时间你要抽嗱，净系两间超级市场赚钱，我相信就唔系嘅。因为其实普遍嘅超级市场，我相信应该个盈利都唔错嘅。咁但系咪要将所有嘅超级市场而家即系喺琴日嗰个记者会啊，即系宣读晒出嚟咧？咁其实即系我谂其实系有排拗嘅。除咗超级市场赚钱嘅话咧，可能有啲做食嘅喺街市里边买啲湿货嘅街市，其实可能都赚钱嘅。不过喺今次嘅保就业计划咧，如果啊，雖然唔好話講下補助計劃，就算嗰80000蚊零售應急錢啊，其實有啲咧喺街市嗰啲檔口仔，其實佢都申請到嘅。咁嗱，你要戒翻出嚟，叫佢攞翻個財務報表咧，都係講嗰句啦，即係可能要搞年紀嘅。咁你而家你救人如救，即係救急如救火咁樣，即係咁急嘅情況之下，我相信即係政府係點樣去拿捏啦。咁點解要揾呢兩間嘅話咧？咁係人都知兩間公司係咩名啊嘛，希望可以起第一起到帶頭作用啦，起到其他嗰啲嘅超市，如果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係賺嘅，咁咪自己諗翻啲優惠著數出嚟去方便翻啲弱勢社群啦，尤其是係咪嗱？今次佢話叫我哋俾啲優惠，如果要減價咧，我順便聽到啲消息都講嘅，即係減價佢日都做緊減價啦，你點樣叫減價咧？咁其實係困難嘅。不過如果你話去攞啲現金券，直頭係為真金白銀嘅現金券，跟住去幫一啲弱勢社群中援户啊，几多张啊？点样分咗去？嗰嚿钱有几多？大家数到，我谂啲香港市民会更加即系调气会顺啲咯。 即系你倾向唔好搞优惠嗰部分啦，用现金券部分，因为政府提出两个方向噶嘛。第一个唔好搞啦，唔系优惠嗰啲条数仲难计系嘛？ 如果你用優惠咧，就好似個覆蓋面就係人人全香港都有份啦。如果你用嗰啲嘅嗰啲嘅 超市券 咧，係啦，咁咪但係你優惠券你係真金辦，你數到佢出咗幾多錢啊嘛？係咪？咁你嗰、那個你減價佢日都減緊、okay. 你今次減咪因為你平時減定、啊、因為呢一單。 邵家輝嗱，呢條數仲想再同你計多陣，不過咧就想聽住風暴消息先，再翻嚟再同你繼續傾下。 好啊，好啊，好啦。 上昼九点四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六十三公里或以上。喺上昼九点，台风海高斯集结喺香港以西约一百三十公里，即系北纬二十二点三度、东经一百一十二点九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二十五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海高斯正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会逐步减弱。当本港不再普遍受到烈风影响时，天文台会在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内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地区的风力仍然会较大，市民需保持警惕。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沙洲、塔门和赤纳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七十、五十六及五十五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八十六、六十六及八十二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十五分、三十分、四十五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一八七二三一一。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继续同翻我哋嘅嘉宾啊，立法会议员啦，嚟自批发及零售界嘅邵家辉一齐倾下先。邵家辉你好，头先 Hello， 头先咧就讲紧咧有关嗰、那个超市嗰个情况啦。头先讲就话好似用一个现金券就易计数啲啦，呢个一个方向。另一个啦就系我见物业管理嗰度咧就有个要求，佢有个数就讲话至少要八成攞嚟回饋啲業主啦，超市使唔使定翻個標準，好似劃一啲咧？搞到 如果你話頂，所以點話？如果用現金券嘅話咧，咁啊大家咪清清楚楚咯。佢出咗幾多張，你可以有人睇到佢嘛。佢派嘅時候，你咪派社福機構啊，或者原來啲中門户嘅朋友，佢又咪上嚟攞啊？你有冇資料啊？咁等等呢啲，我諗其實即係容易啲令到香港市民即係信服，或者令到特區政府好交代啦咁樣咯。 但係講佢總金額啊，即係物管就有要求至少八成啊嘛。超市嗰度冇講喎，好似使唔使都要規定佢定翻百分比一樣咁先至易明啲咧？大家 佢都集佢都赚咁多啦，佢攞亿六咪攞翻晒亿六出嚟，咪派翻晒佢。 全数添，应该 佢我谂，喂咁我谂，其实佢应该唔介意咯。嗱，你问我，其实嗱，起码其中一间公司嘅老板，大家知道啊，李生，佢派都派咗十几廿亿，净系零售界啦。如果你正常，佢会贪你个亿几啊？不过因为喺个股东个嗰、那个，即系或者个股民嗰个制度咧，我觉得其实佢有困难嘅。咁但系如果你政府讲俾你听，佢咁做，咁佢好容易交代俾啲股民听啦。而家系政府要佢哋咁做啊嘛。同埋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佢都真系赚紧钱，佢仲攞你钱嚟做乜啦？不过政府因为之前佢申请嘅时候咧，佢冇讲明嘅条件。演出嚟，咁其實佢要盡佢哋嘅即係領導層嘅責任咧，其實要幫啲股東爭取權益嘅。咁政府有乜漏洞，而家諗到啦，咁講俾佢聽，咪大家執翻正嚟做咯。 好，最後問一下啦，在商言商又會唔會變咗喺呢個計劃，佢可以有大筆嘅資金去推優惠嘅時候，咁啊龍頭嗰啲變得更加龍頭，弱勢嗰啲就更加慘咧，大家更加去揾啲龍頭去幫襯啦，驚唔驚呢啲嘢又市場都使咩？ 点解咧？呢个唔系好明白，个逻辑点解咧？咩意思咧？ 即系佢有好多优惠啊嘛，咁啊，譬如佢俾市民有优惠，咁咪大家更加多啲去帮衬大嗰两间，咁、弱势嗰啲啦，就更加冇资源去搞优惠，咁啊，即系市场。 明白呢、這个即系你呼应啊，琴日罗志刚嗰样嘢啊嘛，个 win-win situation 啊嘛，所以嗱、所以我讲就系、佢应该直接将佢变成一啲嘅优惠券。系咪？或者直头啲免费买嘢嘅券，去帮啲社会弱势社群、啲中援户啊等等咁样，你每人派200蚊，派100蚊，你派晒佢，咁咪冇头先嗰个争拗情况出嚟咯。如果唔系一阵间，原来我津贴你亿几，跟住你再平啲，又再抢其他人啲生意，又攞嚟咬。 OK， 好，咁多谢邵家辉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邵家辉咧就系、是。 批發及零售界的立法會議員。好啦，跟住我哋又講下另一個話題先啦，就講到有關通識科學教育嘅議題。我見到今日咧，或者尋日咧，有啲報章咧都係頭條報導嘅。咁上通識科不嬲都有爭議噶啦。咁教育局舊年就推出咗一個叫專業諮詢服務，高中課本咧就話經過局方閲覽之後咧，就可以提供意見俾佢修訂嘅。咁涉及六間嘅出版社，後屘啲書出咗嚟啦，就見到有啲修訂喎。咁大家跟進緊，今次修訂成點噶？咁點解旁邊又請埋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劉錦輝一齊傾下嘅。早晨，劉錦輝。 係，早晨啊。 係啊，嗱，頭先就講到有啲書都要攞去即係問下局方嗰啲意見啦。咁見到有啲出版社就，譬如被揾到啦，啲媒體揾到就，譬如刪走咗啲三權分立啊、公民抗命嘅內容，有啲又更換咗有關新聞自由嘅漫畫等等嗰啲嘅。你整體嚟講，你有冇睇過曬啲書嗰啲改動？你覺得點樣？ 其實咧就六個即係主要幾個書商咧，佢就未完全即係唔係個個書商都公布曬嗰個嘅內容啦嚇。咁而佢嗰個嘅表咧，其實都即係個出版社個鋪排咧都唔係好一樣嘅，確實都真係要花啲時間咧去睇嘅。不過我諗大家個爭議咧，主要即係關心的地方咧，我諗都係喺香港或者中國嗰個單元咧係比較多嘅。 嗯，見到啲喐動係點啊？就所見到嘅。 我諗咁咧，我哋都聯會都有一望咧，其實就譬如有一啲嘅即係微調咧，我哋覺得係應該繼續做嘅。譬如咧，有一啲出版社咧，就有啲佢引用咗啲資料喺佢啲本書嘅裏邊嚇，咁係應該擺翻咧嗰個嘅資料來源出嚟嘅。咁或者要更新翻個數據啊，寫得清楚啲。咁呢個都符合翻而家社會嗰個發展啦。我哋都講 fact check 啊，即係好重視嗰個資料來源咁。咁呢個係呢啲位係欣賞嘅，都應該補翻落去嘅嚇。咁而咧即係另一啲位咧，我哋都關注咧，即係會唔會一個嘅即係過度嘅即係篩選咧嚇。咁啊如果係一啲即係資料咧，佢都即係盡量呈現即係多元嘅觀點咧，其實比較理想啲嘅。畢竟通識科都係好重視同學即係多角度嘅即係思考啦嚇。咁我哋都好關心咧啊，其實咧就如果太過度嘅篩選，會唔會就影響咗即係呢一方面咧嚇？咁而再其次咧係局方咧其實係冇公開到咧嗰個嘅評審嗰個嘅準則啊，點解有啲嘢可以留低？點解有啲嘢要修改？點解有啲嘢咧係唔見咗嚇？即係根據咩嘅準則去做嘅咧？其實就冇公開，唔知道嘅。咁業界都關注咧係有啲老師佢唔係用曬六本教科書，或者佢全部都唔用都唔頂嘅，佢有自己一啲嘅校本教材都唔頂嘅嚇，或者可能配合翻個學校嘅需要啦。咁如果我喺學校，我用自己嘅筆記，我使唔使修改呢？如果我真係好想配合，我點配合呢？咁因為你冇公開到嗰個準則，我冇辦法配合啊！我都唔知道。咁如果我唔改呢，又會唔會有問題呢？咁我諗老師就比較擔心呢啲位咧，都可能即係局方講得清楚啲，會比較理想啲咯。 但會唔會又比較難咧？要俾準則佢，因為都好闊咁嘅範圍。咁如果係又變成可能有個官方嘅指定資料咁嘅方向噶啦。如果佢講得清楚嘅話，會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呢？ 應該就唔會，反而而家就係調翻轉咧，係唔係太因為就係開學啦。其實呢本其實咧一般教科書咧係五六月就會出現㗎啦。咁老師就可以揀書啦，擺落書單嗰度啦。咁而家咁遲先出現咧，其實老師已經即係可能咧就又放暑假或者就即係開會，其實都唔係好多時間咧可以即係睇本書有咩改動，都要花啲時間嘅。咁我諗咧就如果比較清楚啲嗱，其實嚟緊咧都可能未來有新嘅議題啊，不斷每一日都有新嘢。其實如果有啲即係講翻清楚咧，邊啲位置？咦，原來係咁樣就要注意啲咧。咁就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話一啲指導性方向，可能業界可能清晰少少咁樣咯。 嗯，咁初步睇翻啦，嗰啲書商喐咗嗰啲內容咧，頭先舉啲例子，譬如刪走三權分立啊，有啲公民抗命嘅內容等等嗰啲，你點睇咧？初步佢嘅尺度會唔會同你哋以往處理開嘅有啲唔同咧？你見到？ 嗱，譬如我用你個公民抗命為例啦，其實我觀察到咧，其實佢刪去咗係嗰條題目，佢本身解釋嗰個內容咧，其實係保留咗喺度嘅。咁我諗咧，呢個位就有即係有啲唔同，可能出版社覺得咧，其實呢樣嘢可能都未必會考噶啦，即係好現實噶嘛，老師教書都重視成績噶嘛。如果我哋估到唔考嘅，咁唔使操練嗰類嘅題目啦，咁樣。咁我諗就即係刪除咗題目同即係保留翻個內容咧，其實喺個教學上面都應該都能夠講得清楚係咩嚟嘅，講得到嘅。 咁而我諗公眾都比較關心即係三權分立嗰個內容啦。我見到其實唔同出版社嗰個處理係有啲唔同嘅、 哦。 有啲就三權分立同三權合作平台，有啲就三權分立加行政主導， 嗯、 有啲就真係冇咗三權分立咧嗰四個字。我諗最核心咧就係咧書本都嘗試，我見有啲嘗試保留咧，就係、是、有個表嘅，那個表好似個三角形咁樣噶，就係、是、行政、司法、立法。根據基本法點樣互相制衡嘅、 嗯？ 我可以審查你，我可以彈劾你，你可以任命我，即係全部根據基本法咧第幾條咧？即係個關嗰、那個互相制衡個關係嘅。所以我諗同學最核心咧就要知道嗰個三權分立裏邊個內容。 嗯， 如果唔係咧，同學咧佢即識背三權分立四個字，但佢唔知裏邊係咩嚟咧。其實喺個教學層面上邊就唔係最理想咯。所以我諗專業嘅老師應該可以即係安就住而家眼前嘅資料，應該係可以都處理到嗰、那個即係教學，去讓到同學知道而家個政制個結構係點樣嘅。 即係聽你咁講，暫時睇到啊，改動咗之後都唔算好大爭議啊，係咪都？即係老師應該有方法去處理翻嘅啦，係咪？即係聽你咁講。 其實應該係我即咁樣講啦。我諗嗰、那個主要嘅爭議係講緊咧，其實我諗係即對業界嚟講啦，唔知道嗰個嘅準則，咁、特別係眼前嘅筆記真係唔知點算嚇，咁、即會唔會突然間即會覺得係有問題咧嚇？咁、或者即可能一年之後會唔會又要再安排過再出過咧？唔知噶嘛。咁呢個位係呢、這個反而咧就比較大爭議啲。咁、而一般嘅老師咧，其實就著而家上堂嗰啲日常發生嘅嘢咧，不斷都係要補充一啲議題同同學討論嘅。 嗯， 即畢竟教科書都有個時間上面嘅延遲噶嘛，你唔可能即時就擺落教科書度。咁所以其實咧專業嘅老師咧，一向都係好定期咁樣係藉著一啲社會上嘅大議題啊，同同學討論。所以我諗即如果即老師係即安排翻啲多元嘅教學嘅材料俾學校咧，應該都可以即保障到同學一個嘅即多角度思考嘅學習嘅。 嗯，頭先你講到啦，啲即成日社會上都有新嘢啦。其中我見今日有啲報道就講到有啲書商都擔心國安法呢樣嘢，因為送審嘅時候咧就未有國安法嘅，咁後屘而家先至有。咁當中有啲通識內容咧就提到話，譬如有啲本地嘅壓力團體推動社運嘅時候咧，可能會考慮咧向外國作出呼籲啊、宣傳啊，吸引更多嘅各國公民迴響啊，希望俾到壓力咧，迫使政府回應嘅。佢驚呢啲講法啦，而家都可能會抵觸國安法噶啦。咁佢哋都有啲唔知點算咁樣。你係點睇呢啲憂慮咧？ 其實我諗咧，即係由呢、這個即係講翻呢個即係專業嘅諮詢服務咧，其實由舊年開始到而家一年整整一年嘅差唔多。 嗯。 咁、所以究竟呢本教科書咧，其實係即係幾時係審定好咧？其實我哋唔知道，可能因為疫情嘅緣故，所以不斷向後褪啦，所以就八月先出現啦，唔知道會唔會咁嘅緣故啦，唔理啦。咁所以中間究竟係嗰個評審係喺國安法前定後咧，其實都唔知 道， 即係冇從來唔知嘅。咁而至於嗰個嘅內容咧，我諗咧即係我諗老師反而關心嘅係咧，嗰啲國安法嘅條文，老師畢竟唔係一個法律專家， 嗯， 所以老師冇辦法判斷嗰句説話係唔係等於嗰個法律咧就有即係就係抵觸啦。我諗我做老師判斷唔到，我諗呢個就要留翻咧，俾即係局方或者相關嘅法律人士咧，即係出嚟解釋。咦，其實咁樣係咪真係有問題咧？ 嗯， 老師都唔知道，我都唔能夠，我係咪咧咁樣？我諗就呢方面要交翻俾佢哋啦。 嗯，所以啦，而家就出咗啲書啦，慢慢你覺得處唔處理一次啦？頭先講，譬如老師備課啊、學生買書啊等等嗰啲，改唔改到啊？ 其實咧就因為太遲先收到本書啦，咁而書單就一早應該都係要出㗎啦，咁所以咧其實學校一般咧就係沿用翻咧即係之前嘅課本嘅，咁、當然啦，學校都唔會即係不斷每年年都改書就唔會嘅，一般用開都實行咗成十年啦，一般可能用開邊幾本咧，大體上都即係可能幾年先改一次嘅啫，咁、所以就一般就係沿用咧就舊年嘅課本咯。咁、當然而家八月先，所以八月佢一定要而家先公布咧，就一定係根據嗰個書單咧，即係設計好嘅書單，可能要用翻舊年個出版社啦。但今年既然啱啱公布咗呢啲改動咧，話唔定下一年咧，老師喺選擇邊個出版社或者用唔用教科書咧，可能就有分別。 用舊嗰啲冇問題嘅，有啲條文改咗，會唔會俾人即係投訴咁樣嘅？因為你唔同咗啦、有冇後果啊？你用舊嗰、那個？ 我 諗咧，就呢方面可能都要講得咧清楚啲，即係局方啊。嗱，譬如佢已經整咗張表出嚟啦，咁張表係咪即係要印好曬俾學生？學生一路上堂，一路就望住張表，一路即係左右咁對焦，即係定係點樣咧？咁已經而家差唔多，咁樣而家八月尾咁滯啦。其實我都唔清楚咧，啲還是出唔出得切，印唔印得切本書都唔清楚。 Okay. 可能真係要上堂左右咁對調，跟住左邊張表就話都要刪除咗喎。 咁啊難處理， 都唔醒嘅。 OK， 好，咁多謝劉錦輝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劉錦輝咧就係通識教育教書聯會主席，多謝曬你先啊。好啦，我哋千禧年代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最后提提大家咧，十点钟之后啊，咁我哋嗰个播放安排会系点？嗱，十点钟嘅新闻同交通之后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同第二台咧就会联播一桶金节目噶。咁至于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就会联播香港暖流嘅。提提大家啦，十点钟新闻交通之后，咁就系一二台播一桶金，五台普通话台咧就会播香港暖流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够晒啦，听朝早八点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嘅，听日再倾啦。